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72回，午睡初醒，谢之真慢里云鬓，有几个丫鬟簇拥着出门，见弟弟怔怔地看着他，关心道：“ 阿唐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” 谢之芳连忙挥散杂乱思绪，打叠起精神，笑道：“ 没有没有，我好得很。啊，姐姐，汤池离此地不远，咱们走着去吧。” 他接过琵琶手里的白狐裘，亲自为姐姐披在身上，在前头带路。为了让姐姐住得舒服，在他的授意下，汤池周围连夜搭起了棚子，门上挂了厚厚的帐幕，既能遮挡风雪，又可阻绝旁人的视线。池子不大，水中白雾氤氲，热气蒸腾盘旋，整个洞里温暖如春，四周种满各色山茶和绿植，又留有几泡白雪，红白相间，颇有些雅致的意味。再往外围了一圈珍珠帘，谢之芳拨开帘子，将姐姐送进去，指着不远处的八仙椅笑道：“ 姐姐尽可在里面多泡一会儿，我就在外间守着。” 他挥退了贴身服侍的几个丫鬟道：“ 这阵子你们也辛苦了，下去松散松散吧，姐姐这里有我照看。” 青梅闻言十分欢喜，琵琶性子稳重些，有些犹豫：“ 奴婢留下来服侍小姐吧。” 谢之真体恤下人，闻言便道：“ 不妨事，难得来庄子上玩一回，倒不必守那么多规矩。” 弟弟安排得十分周到，里间的矮几上摆满了烫好的黄酒和鲜果点心，坐在池子里一伸手便能触及，干净的方巾和换洗的衣衫也已整整齐齐叠好放在春凳上。他有手有脚，并不是不能自理的人。琵琶欲言又止，和青梅等人退下的时候，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谢之芳。小少爷快要成人了，这阵子看小姐的眼光总觉得怪怪的，举止也越发的没有顾忌。他不敢深思，安慰自己或许是想太多了。谢之真走到屏风后面宽衣解带，不多时里间隐隐传来水声。谢之芳坐在外头的八仙椅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微甜的黄酒，略略抬高声量问他：“ 姐姐，水温烫不烫？” 白玉般的肌肤进入汤池，热意迅速地传遍四肢百骸，明艳无双的脸上透出几分红晕。谢之真柔声道：“ 不烫，很舒服。” 为了方便，他今日将长发尽数挽起，梳成一个随云髻，以一只式样简洁的金簪固定着，这会儿肩膀以下尽数泡在水中，玉手撩起清澈的泉水抚过修长的颈项，驱散连日来的微弱寒意。谢之芳在外间喝酒吃果子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姐姐说着话，好随时确定她没有闪失。正喝得酒意上脸，他忽然听见谢之真有些惊慌地喊道：“ 阿唐，阿唐， 姐姐怎么了？” 朝夕相处培养出的默契，令他可以清晰地分辨他话语里的情绪。谢之芳立刻站起身，走到帘子旁边问：“ 可是有事？” 谢之真紧张地看着趴卧在衣裳上面的一只蝎子，那蝎子似乎是被高温从冬眠中唤醒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了上去，个头极大，通体漆黑，挥舞着尖利的鳌刺，距离他不过几尺。“ 有蝎子！” 他压住恐惧，轻轻地又往后面缩了缩。谢之芳闻言立刻发了急：“ 姐姐别动，我这就进去。”“ 别！” 谢之真把身子紧束埋进水里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可泉水太过清澈，玉体几乎一览无遗。“ 你别进来，我没穿衣裳。” 谢之芳闻言有点心浮气躁，挠了挠后脖梗，说话也磕巴起来：“ 那怎么办？姐姐你别乱动， 万一那蝎子有毒被他蛰到就不好了。 那你帮我换琵琶他们过来吧。谢之真浑身僵硬，害怕的要哭。他小时照顾弟弟时不慎被蝎子蛰过一回，伤口肿痛，高烧了好些日子方才醒转，因此对这类毒虫心有余悸。 不成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 谢之方哪里肯依，想了想，脱掉自己的外袍，噔噔噔冲进去，闭着眼睛拉开屏风，依着记忆摸索到汤泉所在的方位，轻手轻脚地蹲下，把衣裳递过去。 先披上。 稀稀疏疏的衣料摩擦声清晰地响在耳侧，他的脸悄悄地红了，心跳加速，脑子发晕，也不知道是生了杂念还是酒意上头。片刻之后，谢之真小心翼翼地坐在池子边沿，身上披着弟弟宽大的外衫，卷了卷泡在水里的玉足，小声道：好了。谢之方闻言睁眼，不敢往姐姐的方向看，背对着她跳到汤池对面，出手如电，一刀切去那蝎子的螯刺，第二刀斩断头颅，把残尸远远挑开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不慎踩在湿滑的砖石上，脚下打滑，扑通一声跌入热水之中。 阿达！ 谢之真吃了一惊，本能地扑进水里扶他。在热气的蒸熏中，满满一壶黄酒的后劲上来，谢之方头脑昏昏沉沉，手脚也不大听使唤，狼狈地扑腾了几下，呛了两口水，这才抓住什么柔软的物事浮出水面。纤腰握在掌心里，他用力甩了甩发尖和脸上的水珠，待看清眼前的美景，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。只见金簪松脱，青丝披泻满肩，纯白色的外袍被热水完全打湿，紧紧贴附在肌肤上，少女柔美的娇躯纤毫毕现。谢之方呆愣愣地看着怀中美人，鼻腔涌出一股热流，滴滴答答落在水面上，开出一朵红色的花。他流鼻血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